各位視訊，我們今晚呢就是由繼續上一次講的大悲無上尊為願為我說這兩句。上文呢就是由妙慧童女啊請問呢是十個問題，當然跟著下面呢就是由佛呢是一樣一樣答覆他。這兩句呢就是主要啊妙慧童女請問佛十個問題之後，在佛未曾答覆之前呢，這兩句就是表示啊，一方面妙慧童女就是希望佛大慈大悲呢是為我們講出，然後呢才是好佛等佛都好答覆我們，就為願就為我說就為就是單獨，單獨希願就是希望，希望佛呢是為我出這十個問題，怎樣才可以得到呢圓滿成就。佛如果是答覆我們所問的話，佛當然是大慈大悲，佛當然他的身份是最高的，叫做無上尊，以他最高無上最受人尊敬的身份，才夠分量夠資格答覆妙慧童女這十個問題，亦即是為我們答覆的。妙慧童女，你說一個八歲的女仔平時放學回來不扭計不跳皮都已經算是乖的了，哪有這樣的智慧問這十個問題啊？妙慧童女以八歲的年紀能夠提出這十個問題，你請問佛呢答覆。開始我們當然就不是說妙慧童女不懂不懂，因為妙慧童女是大菩薩再來的，她所問者呢就是為我們這個末世的眾生呢來到呢是請問，因為我們末世的眾生太過苦惱了，太過業障深重，太過沒有智慧，才呢妙慧童女可以講得上他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待我們這個末世沒有智慧苦惱的眾生來請問佛這十個問題，然後由佛是大慈大悲以無上尊的身份為我們解釋怎樣才可以滿他們所願，怎樣得到這個端正的身，乃至到最後呢命中時怎樣才可以得見諸佛是文殊清淨化而不受諸苦惱。這十個問題呢也只有佛的身份的尊敬才可以為我們答覆，所以就為願為我說。以是佛告妙慧童女言，是善哉就善哉這幾句經文呢就是佛呢先跟妙慧童女說，即是問所問這些問題呢是問得最好，所以說善哉兩個善哉，即是說最好最好就是兩句讚歎這個妙慧童女所問呢是問得呢是最好的，是最好的，所以說從說善哉善哉了。各位以時就是正當妙慧童女請問佛十個問題剛剛呢問完了，那個時候呢佛就不能要出口就出聲了，那答覆妙慧童女所問了。妙慧童女既然問了，佛未曾答覆她之前先呢就讚歎她兩句，跟妙慧童女說，她說你問得真是好，你問得呢是真是好，她說善哉善哉，怎樣好法得個善能問此的心妙之意，善就好會，即是人家好會問的問題，能夠向我提出這十個問題，他說善能問子，這十個問題前過幾個都還好些，屬於世間法可能比較多，即是怎樣容易端正，怎樣大富大貴，這些都是一般人可以說是很喜歡的，怎樣得到眷屬呢，是一家團聚，是正正式式是世俗人呢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不算是好心。但後面那幾個問題呢好像怎樣見到自己的色身， 烈授予呢个化身，讲呢个千叶莲花上能敬奉朱世尊，乃至到最后啊，点样就系临命终嘅时候啊，见到佛，闻佛说清净法，而得到往生西方净土，再唔受呢个苦恼。嗱，呢啲问题咧，就系咧一般人所问唔到嘅。嗱，咁啊，妙慧童女啊，固然佢系为我哋啲众生问，起码佢都谂出啊。我哋啲众生需问佛咩问题咧，起码佢都能够明白，先就可以发言咧去请问佛啊。所以呢啲属于咧系甚深个道理，系微妙个道理，一般人所冇法子问得出嘅。但系妙慧童女啊，以八岁年纪嘅身份，就能够问出呢十个问题，你话系唔系所问嘅？系问得最好呢？所以话善能，你真系问得好啦，你能够善于啊问出呢以上呢十个深妙嘅道理。嗱，咁啊，既然佛咧赞叹咗妙慧童女啦，跟住佢就要同妙慧童女讲咯，佢话谛听就谛听啊。帝就实实在在咁啊，叫做帝。嗱，帝听咧就话我同你哋讲，你哋就要老老实实，好好地咁嚟听。嗱，佛咧三话讲一次啊，连续咧讲两句话，帝听帝听，即系话咧我答复妙慧童女呢十个问题，固然啊同妙慧童女咧讲咗话佢问啊嘛，咪同讲咯。但系实际上妙慧童女，是为我们的末世众生而问，所以佛的答复呢也都是为我们的末世的众生而答复。所以这个谛听谛听呢，除了、要妙慧童女老实去听，老实去听，不要打妄想，解其实主要就是为我们的末世众生、真的末法众生呢业障真是心痛，也真的很苦恼，没有福音，也都没有智慧啊。咁啊，因此佛先至啦吓，重复嗱，你哋老老实实去听啊，你哋老老实实去听啊，唔好啦打咁多妄想啊，唔好响度听嗰阵时啦吓，个心啊谂到咩其他嘅地方去啦，就变咗咧辜负咗佛嘅慈悲，对我哋众生咧嗰种嘅大恩大德啦，嘅善思嘅念之。嗱，咁啊，谛听谛听，在我哋呢个三位之中咧，系属于闻位。咁啊，佛既然我哋老实去听，老实去听啦，我哋用咩去听？就用呢个耳根嘅闻性去听。所以闻思修三位之中咧，系属于谛听谛听，叫做闻位啦。嗱，善思念咧，善思就系话你听咗之后，好好地咧。自己去观想这个思不是妄想的思，而是叫我们好好地作观，好好地真的将以上妙慧同你所问这十个问题，以及向下我佛所答复你每一个问题，都有四个办法就可以达到的了。对于这些这么重要的道理呢，你要好好地去作观，好好地思维，就不是叫我们用个妄想的思维，是以我哋作观善思咧，即系好好地咧观想一下呢啲咁嘅道理。嗱，所以呢个善思咧，在呢三位中啊，属于思维所谓闻思啦。嗱，念就系铭记不忘，我哋铭记不忘先就可以去修啊嘛。如果你听咗之后好似水过鸭背咁啊，根本就冇咗呢回事啦，连呢回事都尚且冇咗啦。你就怎样可以啊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去修持呢？咁所以呢个善思就系思维善念，就属于呢个修慧啦。加埋呢个谛听，谛听属于呢个闻慧咧。咁所以呢八个字啊，就系包括闻思修三慧，就系我哋做一个晚辈或者做一个学人啊，对于呢个长辈，对于前辈。所有的开示，所有的教导呢，都要好好地去听，听了之后呢，好好地自己呢去审查一下，自己都去作观，然后将自己呢所听闻所作观的呢 好好地如法地修持，咁就叫做谛听谛听，就善思念之啦，就当为语说啦。呢句话就好肯定啦，即系话如果你哋真系啦，老老实实咁去听，听咗之后咧有思维，跟住就系铭记不忘咁去收集咧，你哋闻思修三位具足啦。咁啊，我佛咧就应当都好肯定咁样咧。为你地讲啊，个当为语说，咁呢个语说咧就系、是、指呢个妙慧同类。如果广而说之咧，指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啦。咁啊，依经文界都当为语说咧，因为问系妙慧同类问，所以呢个语字咧，佛答复嗰阵时就系、是、指呢个妙慧同类。嗱，我应该咧系同你讲。咁妙慧百言，嗱咁啊佛既然咧咁老实，要妙慧同类谛听谛听，要善思念之铭记不忘，思维修三位具足啦，为佢说啦，所以妙慧同类就同佛讲啊，个妙慧百言，慧言慧言即系对啦，即系同佛讲系你所讲嘅咧系对嘅，你要我从文思修咧。入三摩地啊，系对嘅。你所讲一啲都冇错。你佛对我对末世众生嘅鼓励劝勉咧，亦都咧一啲都冇错，好可贵。慧言即系话对啦。跟住就听世尊就怨拗欲闻啊。呢、這个乐字咧就唔好读个快乐个乐，又唔系音乐个乐，系读个拗字，即系咧好喜欢咁样解，系好乐意啊。是很愿意地来到他听闻他说怨拗欲闻，我很喜欢也很希望这个欲呢，即是希望，很希望呢听闻佛所讲，即是找我希望佛啦，快快脆脆啊，为我说，等末世的众生呢好知道我所问这十个问题用些什么的修行方程式啊，先至可以达到满足呢十个问题，唔会有半点嘅漏失咧。个佛言就妙慧嗱，咁啊，既然咧妙慧同女亦都咁样啦吓，同佛讲啦，话啦吓系对嘅对嘅，世尊，我希望你早啲讲，我亦都啦吓，好愿意，好喜欢嘅听闻啦。咁啊，佛就同佢讲啦，嗱，未曾答复佢啲问题之前，先咧。就是叫做啊，叫他一声妙慧，叫好像我们家讲经的话，或者各位法师啊，各位善信，咁啊叫招呼你哋一声，打个招呼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在每一座经里边啊，都是留心，俗语话竖起个耳仔啊，好好地去听，听了之后要好啲嘅思维作观啊，然后铭记不忘。将自己所记得的听了之后记得的了解的是如法的行持，这样才得到实际的受用。那么家下说个妙慧啊，即菩萨成就四法就受端正身。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答复妙慧同你十个问题中是第一个问题，叫做云何得端正，即是怎样才可以得到啊这个端正的身上呢？那么佛就答复他，他说如果菩萨是成就四个办法才可以受这个端正之身，受这个庄严无缺之身。那么既然提出行菩萨道要成就四个办法才可以得到啊这个端正之身，所以下面有何等为四啊？那么边四种呢就等于希望佛呢是早些话给我们听。那么下面有一者，即是四个办法中其中第一个，就是于诸恶有所就不起亲心，恶有就不是说善有，就是呢我们不喜欢的，或者呢跟他啦、有多少个字， 嗱，咁咪一般嘅人咧，啊，你同我有問題，你同我唔啱 key 族要話，當然我就唔會對你好啦，我就可能仲會起個親恨心咧，啊，對你咧係仇視，對你咧就懷恨。咁啊，現在佛咧就係教我哋啊，你想得到呢個端正嘅身相咧，嗱，第一點，你對於你唔中意嘅人，你對於與你啊所謂有過節唔啱啲嗰啲個惡友咧，不起親啊！嗱，親就係親恨。嗱，其實呢一句咧都已經得好明顯啦，係答覆我哋咧點解可以點樣可以得到呢個端正身咧？即係話唔好起親心。我哋俗語有句話話呢個人嗰啲脾氣一發。呢、这個親心一起咧，個面啊，好似個鑊底黑麻麻嘅，咁啊就證明呢個人如果猛猛整整時時咁啊發脾氣嘅啦話咧，你本身嘅因地已經你個面口都黑麻麻啦，所以呢個果上所得嘅咧，咁啊你呢個容貌啊就肯定就唔得端莊正直啦。嗱咁啊反過嚟講，就對於老友記啊。當然肯定就唔會起親心啦，唔會混咗大家老朋友嘛。亦都對於包括我同佢唔啱氣嘅，我同佢有過節嘅，或者我唔喜歡呢個人嘅，我哋對呢啲咁嘅人咧，都唔好起呢個親心啊。在呢個經上講咧，所有親心都係能夠咧係消滅我哋自己呢個功德啊。因此經常講佢一念親心起咧，就百萬障門開啊！我哋起一念親心，有百萬即一百萬啊！嗰啲業障咧係障住我哋，令我哋咧所修呢個功德善法咧就唔係咁容易成就啦。所以我哋唔好起呢個親心啊！呢個親心咧就係好大嘅罪過。亦都係為一切咧修行呢個門面啊，係一個最大嘅障礙。好似一個門口，你揾個大石咁啊頂住佢啦，我哋點走得通咧？門口啊，俾我哋出入，我哋走得通噶嘛？你而家揾個大石咁啊塞住佢，當然你就唔通得過去啦，就障住你啦。就譬如我哋啊，修行一切嘅佛法，無論大乘法、小乘法。總之是佛法，我們依佛法修持的話呢，都希望打通，你就更加不要自己塞住自己了。能夠塞住自己而不通的話呢，就是這個親恨心了。所以很多經常說呢，都教我們要修這個忍辱法，來對治這個親心。忍辱法呢，在这个佛为教经里面讲，他们赞叹这个忍辱，他说忍之为德，是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才可以叫做有力大人也。那么为什么这个忍辱这一法那种的道德这么高呢？持戒苦行都比不上这个忍辱呢？其实呢，我们老实说一句，如果你这个忍辱修不好的话呢，你的戒咁肯定持不好，你的苦行就肯定是修不好啊。因为持戒是佛要我们这样做，修苦行咁亦都是佛要我们这样做，咁为什么都是佛讲的，反而说持戒苦行都所不能及，比不上这个忍辱呢？就因为呢，若果不修忍辱，戒又持不好，苦行又持不好。我们能够持戒即是放得下，能够修苦行亦是能够放得下，等于说呢，我们完全有这个忍辱力才可以令我们放得下，不向这个外面的尘境所转， 唔会做出咧为情景所转咧去做呢个犯制嘅事。呢啲完全都系忍辱嘅功夫，冇咗呢个亲恨，我哋先至可以做得到啊！所以我哋呢个比丘用比丘尼嘅戒经里边有啲戒经，最后咧即系读完呢个戒经啦，最后有一段文就系讲呢个七佛个劝勉个开示嘅说话。嗱，咁啊，第一咧，唔知系皮婆师佛啦，好似系皮婆师佛，我就唔记得唔清楚。不过呢几句话我就记得。他说忍辱第一道是佛说无为罪啊，他出家老他人都不明就为三门啊。他说忍辱是最第一，是最尊、最高、最无上的道理啊，我们要修持啊。所以说佛说无为罪，佛说啊，在一切的无为法中，在一切的无上的佛法之中呢，是最庄重。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忍辱啊。他如果一个出家的修道人来到了老年一切众生有了这个嗔恨心呢，都不可以称为一个修道人啊。咁由呢啲咁嘅经文呢证明我哋对任何一位众生唔可以呢起呢个嗔恨心啊。所以一者於諸惡有所嘅地方呢起嗔心，绝对唔可以生起呢个嗔恨心。咁二者就住於大慈，咁呢个就真係真真正落一剂药啦。咁啊，点样先可以令到我哋唔好起呢个嗔心呢？咁用啲乜嘢嘅办法使到我哋修呢个忍辱行，唔好时时咧猛猛整整，时时咁啊发脾气，时时黑起个面，咁啊点样先可以做得到？所以第二呢一剂就叫做无上嘅妙法药，用呢剂无上嘅妙法药咧去对付。破坏消灭就是这个嗔心啦。那么什么无上法药呢？怎样无上法呢？这药啊，他说住于就大慈。如果我们的心有了这个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因为慈就是与众生乐，悲就是佛众生的痛苦，两个字慈悲分就这样解释的。加他就没有讲这个悲，只是讲这个词，他说住于即是安住于这个大慈之心呢，就即是说抱予一切众生的快乐。我们行菩萨道，既然能够抱予一切众生的快乐，为众生说法，令一切众生得到个无上妙法乐，你说你还会不会起这个嗔心啊，恼害这个众生呢？当然行菩萨道的人啊，既然安住于这个大慈，能与众生乐，那就肯定就不会啊嗔恨恼乱一切众生，而能够忍辱，是不为这个外边这个嗔恨心呢所转了去了。所以第二呢，他就住于大慈，住就是安住，就是时时呢个心以这个大慈之心与众生的快乐，能够呢是宽恕一切众生，即使众生呢是对我不住啦，但我哋都要宽恕佢啊！我哋呢唔好怀恨佢，唔好把呢个嗔恨心生起呢，系破坏自己呢个心里边嘅功德发财圣宝。所以者住于大慈，就系一剂妙法药；三者就心拗正法。那么什么叫正法呢？正的法就是邪，既然是正法，当然就不是邪法，不是那些不三不四的法。正法凡是佛所说的都是叫做正法，禅教律物证五宗的道理都是佛所说。那么即是说我们的佛弟子包括在家出家，他修禅宗也好，学这个教理也好， 学这个密宗也好，学这个律宗也好，学这个净土宗念佛也好，不论这个五宗里面，你随修一宗的法门，那么都是叫做正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禅教律密正，整部大藏经里面离不开这五种教。那这五种法五种教都是佛所说的，不是别人说的。那么既然是佛所说的，当然是标准的正法啦。所以这就是心拗正法呢，就是心心好拗研究佛所讲的禅教律密正或者因果之法。我们一定要依佛的正法去修啦，那我心就没有邪，个心地没有邪，年年之间都是以这个正法为我们修行的目标，没本都歪邪了。歪邪既无，以至没有歪邪的因，我们将来得生的，你说是不是这个端正的果呢？所以因此每一句经文里面呢，都是围绕住这个问题，所以云何就得端正啊？所以跟着就讲啦，对于这个恶有之所呢，不要一个嗔恨心，要安住于这个大慈，以这个大慈啊去对治这个嗔恨。三者心心好拗研究或者修持佛所讲的正法，其心不歪邪啦。所以我们这个果呢就端正，就不会有半点的歪邪不正了。四者就做佛形象，佛在世的时候就当佛呢就亲自为他的弟子是讲经说法，无所谓哪一个地方，无论大讲堂或者小静室，乃至到一个人都好啦，你只要同佛有缘，佛都那大慈大悲啦，唔会舍弃一个众生，唔会遗失一个众生，即系话佛呢都为呢个有缘嘅众生咧来到咧系讲经说法，但有闻者都可以得到咧系好好嘅善根。所以佛在世很多那些出家者呢，佛不用收做徒弟的，不用跟他剃头，不用那么麻烦，总之你跟佛有缘，亦都出家那个因缘时至到了，你想去见佛，一见到佛佛也都见到你，他就说的个善来比丘四个字，其实他都未出家的时候，他只是说善来，即来得好啊，比丘咁样。那个来见佛想出家的人呢，如果是男子身的，那些胡须啊头发呢自己就落了的了，就整个出家相呢就得以现出来。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一切一切在在处处都由佛呢主持，为他的弟子说法，都得到呢是断烦恼，以及正出世解脱的利益。咁啊，佛灭道之后啦，即系个佛已经唔在世咯，好似世俗人老豆都死咗啦，即系老豆就唔在啦。咁啊，老豆唔在啦，咁啊，旧时咧就冇呢个影像嗰种嘅技术嘅。当然老豆死咗咧，除非你会画画画人像，都话画想做个纪念。如果自己又唔识得画呢个人像，又没有这个影像的技术，等于真的老豆死了几年之后，老豆是怎么样的呢？应该都忘记了。就算是第三代做孙的都不知道这个爷公是怎么样，因为他不在了。那家下当然影像技术呢就影得很漂亮，影一个人像呢很普通，人人都可以影得起，就这张相可以留一百年，可以留五十年，就等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仔仔孙孙啊，都知道我哋呢个所谓太老爷啊、太公啊、太爷啊，我系咁嘅样，系咁嘅相。 嗱，咁啊，佛去世之后啦，佛都唔在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尊重佛，去顶礼佛呢？就只有呢个佛像啦。嗱，咁啊，但系最先咧就冇佛像嘅，佛在世嘅时候咧，有个国家叫做屈延微国。呢、这个国王啊，就叫做休田王，佢个名叫做休田王，就系皇帝啦，佢做国王啦，名叫做休田。佛在世嘅时候咧，佢当然就扶持佛法，佢对佛咧就好尊重，尊重到咧可以讲每一日都要见过佛，都要向佛请安，向佛顶礼。嗱，咁啊，家佛咧已经唔在咯、哦。但是他不是走了，不过佛呢去了哪里呢？地藏经就有了，上这个兔离天为他的母亲说法，是道脱他这个母亲。那他上兔离天说法就是三个月，即是九十人呢都不在这个人间，所以休田王呢变了有很多人整个月都未曾见到佛，佢就难免咧系怀念佛啦。咁啊，当时佛在有一位弟子啊，叫做末达迦罗，佢哋正到阿罗汉果有神通嘅，佢亦知得呢个休田王在佛未曾上兔离天为母说法讲地藏经之前咧，咁呢个休田王差唔多真系日日都去见佛，日日都同佛问安，日日都同佛顶礼。佢亦都知道佛咧上兔离天宫呢几个月为母说法期间咧，咁啊休田王因为见唔到佛啦，就好怀念佛，就好想念佛。所以呢个末达迦罗只明白到呢个休田王嗰种怀念佛、仰慕佛、想见佛嗰种嘅心情咧。都值得咧系赞叹嘅，所以佢哋用佢个神通啊，就带一位咧当时嘅世界上咧一位挑黑专家，咁啊用神通啊带佢上兔离天，就叫佢一睇佛，你可以打开只眼，佛咧由头顶睇佛，一路睇落脚板嚟，睇个佛咧系点样嘅，系几高几大，系点样嘅。睇得清清楚楚，又带佢翻嚟呢个人间啦，就讲俾休田王听。咁啊，休田王当然好欢喜啦，就用呢个人间啊最靓嘅牛头旃檀木。咁啊，呢位挑像师傅咧就系挑佛嗰个相貌啦。嗱，咁啊挑好之后咧，又个技术高明，系一流嘅挑刻家。所以咧，佢所挑出嚟个佛像咧，咁啊真系啊同佛咧响现眼前一模一样。所以休田王咧一见到呢个佛像啊，就等于咧系见到佛一样，好尊重、好欢喜咁咧，就向佛顶礼。于是佛咧一日未翻嚟呢个人间响兔离天嘅时候咧，休田王地日日嚟顶礼佛像。咁啊，知道佛响呢个兔离天宫三个月九十又为母说法而不知嘅讲完啦，佢就翻翻呢个人间。咁啊，嗰阵先休田王固然啊见到佛尊重佛顶礼佛咧，就唔使顶礼呢个佛像咯。但系佛咧望下自己个像，都会咩咩嘴笑。真系呢一位挑黑大家嘅神功。就妙多啊，刻身啊，十足似模似佛，似样同佛一样，所以佢亦即点头咧承认啊，即系在我去世之后，即使你哋见我唔到，你可以啦吓见佛像。所以我哋今时今日每一个道场，无论系出家个道场、在家个道场或者咩会所，系佛教个团体，包括。有啲居士即系屋企个空间多，咁啊做一个小佛殿，自己嚟到拜佛。 即是说肯定有佛像或者菩萨像，个来由呢就是这样了，即是说从前佛在世的时候就没有佛像的，由佛想脱离天宫云母雪地诵经三个月，忧天王思念佛，所以先至这个末特迦罗的罗汉呢，以他这个神通力，将一位挑黑专家挑黑师傅呢带他上普利天，这个一心一意注重去看佛，拿到来人间呢照他所看到的所记得的挑回一尊佛像给幽田王乃至一切众生尊重顶礼，所以由那时候开始呢亦都可以说是佛像的开始了。之前呢只是佛真身说法度众生，未有佛像。咁呢段故事呢就係、呢个佛像嘅来由。咁所以现在话四者造佛形象呢，那佛形象大家都知係最慈悲，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具足，佛像係最圆满。所以我常常讲啊，大家顶礼拜佛嗰阵时咧，唔好真系好似钟咪咁啊，叮当咁就嗰个钟就隔起身啦。你应该你拜落去咧，要好好地观想佛嘅慈容，观想佛嘅慈悲，观想佛嘅功德，由佛嘅慈容，然后先至一路咧跟住想起怀念佛嘅慈悲功德啊，先至可以警惕自己。我哋都要学佛，修佛嘅佛法，希望得到佛嘅三十二相圆满。嗱，咁啊，既然三十二相圆满啦，咁啊，当然个面就冇亲痕啦，个面嗰、那个面就唔会话一个发脾气嘅相啦，嗰、那个面就唔好似黑到个镬底咁啦，人人见到你生个欢喜啊，所以你因中冇亲痕心表露出嚟。时时都好似咧同佛一样嘅相貌圆满啦，咁啊，所以呢个果相咧，你咪得到呢个端正之身啦。嗱，所以我哋咧要时时都要做佛像啊。嗱，我老实讲句啦，我哋背后啲尊肉佛咧系我所有噶。新加坡有位悟空法师，三十年前佢自己喺新加坡打桩。好好地咧铺埋金嗰、那个，就整埋呢个座铺埋金，寄个夏威夷俾我供养嘅。到我翻嚟香港啦，唔得夏威夷住，年纪老啦，要揾人照顾啦，我就翻嚟香港住，我就带翻嚟香港，花咗一笔运费带翻嚟香港。咁后来到呢处办啦，咁啊当初就冇佛像啦，咁所以我咪将我最心爱嘅海，咧因为我最心爱呢尊佛像嗰啲。那些肉石呢应该是不错的，而且背后呢它不会就住来做，即是两边的膊头呢面前看过原来四只呢，后面看有很多只，即是那些石呢少了一些，少了一忽，就没有前面那么四只。但这尊肉粉呢不单是肉色好，没什么黑点，但是背后呢跟前面那么配得很好的，我也都想灵我自己供养开的请回来。咁由于呢次初初开办未曾有佛像，所以我咪送人呢次结缘咯。嗱，咁啊面貌圆满，佛相庄严，咁我哋顶礼佛呢，观想佛嘅慈悲，就可以消我哋嘅业障，可以增我哋嘅福慧啊！嗱，咁我哋送佛像俾人啊，能够令到好多人咁啊对呢个佛像尊重。嗱，咁呢個送者咧，咁亦都有份功德喺度啦。所以我常常講啊，邊一個道場有人家發心做佛像，或者一個道場嗰啲佛像時間長有破爛，或者嗰啲金粒剝落，我哋發心將佢修補，好似新嘅一樣，令到好多人啊嚟到呢個道場，都係有機會咧拜一拜佛。种一下善根，将来就发花会上啊，都可以蒙佛受记，当来成佛。咁我哋发心啊，做新佛像， 或者是新寶佛像的話呢，都是有一份呢很大的功勞在處，有一份很大的善根在度，能夠成就很多人因此而中佛接觸的善根，因此而拜佛，你說是不是功德不可思議呢？所以這處四個問題之中，其中最後一個問題，我們就是說呢要造佛形象，時時都是跟佛的相貌圓滿，那你因中跟佛一樣相貌圓滿，沒有半點的親痕呢，所以這個果你就得到所謂端正之身啦。他以時世尊就是宜說繼言，那這十個問題之中，佛呢就每一次答覆都是呢有這個長項問，亦有這個繼重啊。長項問就是一行一行的，例如剛才說佛言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受端正身，何等為四啊？一者於惡有所不起親心，二者住於大慈，三者心拗正法，四者造佛形象。那這些都屬於長項問，一項一項的，不限這個字數，有些是四個字一句，有些可能六七個字一句，就不限這個字的多少，都是一句一句一項一項的長項問。那麼向下這個繼重呢，所講的都是這四個問題的道理，但是重複講一次就不可以那麼詳細了，就簡單，這個字數是固定的，有些是四個字一句，有些用五個字一句，有些用七個字一句都有，相信這些這樣很多練過經的人或者拜過忏的人呢，忏本經本都常常有這些繼續的。那麼現在這個長項問，佛呢已經答覆了我們，你想得到這個相貌端正呢，就是這四個辦法了，不用重複，大家可以看經文看到了。那但是由於有一部分人或者有一兩個人他來得遲，那怎麼辦呢？不論他什麼理由，塞車又好，突然間家裡有事來遲又好，總之不論什麼理由，他就來得遲了，變成佛最先說的呢他沒有聽到，但是佛又不可以重複地照長項問那樣長長細細地重講一次，所以佛就大慈悲，為這個後來者來得遲的人，用這個簡單的繼重呢你就重複這個長項問剛才所講過的道理，一者令當時聽了的人可以簡單重複再聽一次，等他這個印象深刻一點，其次就是說這個後來的人雖然未曾在這個長項問中那麼詳細聽佛講這種道理，但是佛都很慈悲，不會將他遺忘，都照樣道他，不過就沒那麼詳細，是簡簡單單呢是用這個繼重啊重講一次，所以就說繼重了。他說以時世尊就是宜說繼言，以時就當上佛呢是答覆妙慧同你所問怎樣才得這個端正身啊，佛就答覆他四個問題。正當這四個問題講完之後，佛呢是想到後來者呢未能聽到啊，所以就在那個時候世尊佛呢就是用繼重來到解釋一次，他說宜說繼言，親壞善根就勿增長，這一句呢就是重複所謂四個問題之中呢屬於成就四法第一個於惡有所就不起親心，因為親心 好大嘅过患啦，所以话亲坏善根就勿增长啦。我哋呢个亲恨心一起，能够破坏啊我哋呢个自心里边嘅善根功德发财，所以亲坏嘅善根就系表示呢个亲恨心个过患咧好大，所以勿增长啊！我哋学佛嘅人做一个真正嘅佛弟子嘅话咧，千万唔好增长呢个亲恨心。所以呢句话咧好紧要嘅，主要就系话点解唔好增长呢个亲恨心啊？佢对我唔住，我梗系嬲佢啦，唔得，唔好啊！点解咧？有呢个亲恨心咧，就坏咗我哋一切嘅善根、圣财、法宝，所以就肯定讲一句：千万唔好增长啊！就勿增长，呢、这个勿就系个否定词，否定，千万唔好增长呢个亲恨心。佢话慈心流法就造佛形。嗱，咁呢一句就包括四个问题中咧，二、三、四呢三个问题啦。嗱，慈心就系于呢个四种问答复之中咧，系住于大慈。我哋要有咧呢个大慈之心，所谓宽宏大量啊，对呢个所谓对唔住我嘅人，对我有恶意嘅人。我唔单咧唔会怀恨佢，唔会发佢个脾气，我反而以一个咧系慈爱之心